如果是，对，昨天那个我们的专题讲到了这个关于圣经软件的使用啊，我觉得需要我们可能自己亲手的，就是用动手操作，大家会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如果光是讲的话，然后或者可能你还是有些问题的话，那你可以就是扫描这个软件，圣经软件的微信群。在这个群里，等结束之后，您如果想有进一步的问题想问，蒋长老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提出来。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专题，就要把时间交给蒋小飞老长老。 好谢谢严玲，还有这个 Nashville 教会的诸位同工的辛苦摆上。我觉得这次营会真的是我自己听这些就是讲到我自己收获也很大很感恩因为也好久，本来这个营会应该是去年的，那好久也没有就是这样属灵的特会了。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次属灵的这个宴会。所以呢，还有没有？我们还有大概不到一天的时间求神也祝福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时间那如果在今天的讲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呢，就是可以举个手，然后让这个我们的 host 知道一下，我们可以给出一点时间，然后解决大家的问题。如果是比较麻烦的问题，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我建议呢，就是说，在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甚至营会结束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微信群或者通过电话可以解答一些比较长、需要费时间、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今天是你主日施恩复活的日子，我们为着主你的恩典、你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赞美。主啊，感谢主，你2000年前真的是降世为人，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让我们在基督里得释放。主啊，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主你话语的这样的一个灵在我们里面，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主啊，让我们愿意得着这样的生命孩子恭敬仰望，把底下的一段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大大的使用开启孩子的嘴，也开启大家的心。也是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在读你的话语这方面能够有更深的这个渴慕，也有更深的这个理解求主你使用主你自己的话语来造就我们，感谢赞美主，还是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先讲一点理论，然后呢，我们再实战。那我们今天的实战呢，我就想就是在这个软件上具体操作。那这样的话碰见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说随时的来就是来问问题，而不是说到课上完了然后才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我不好意思，我把你的那个 video 给点错关了。严玲，你再把你的 video 开一下，不好意思。好，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是直接的，就是在这课堂上直接问，我觉得这样可能效果比较好一些虽然费一些时间，但是我们的目的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workshop，就是本来其实以前在虾口做的时候，就面对面的。大家都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可以现场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呢，有一些技术，因为是网上嘛，所以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问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实际的操作。好，那今天上午呢，我想重点就是分享一下这归纳法查经。昨天呢，我大概讲了一点释经学的一些，我从这个神学教授那儿听到的一些信息、一些知识。那昨天讲的释经学重点就是说经文的意义已经定了，那我们就是要把经文原本作者对原本的听众他要讲的意思把它读出来，而不是带着我们自己的神学观念想把我们的观念揉到那个经文里面去不是这样是要读出来，不是要读进去。 那要达到这个目的呢，那就是它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些字义本身啊，就是字义本身，因为当时的圣经啊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然还有一些亚兰文写的。那我们要准确了解它原来的意思，因为经过翻译之后，有的时候不能够完全体现原文的意思。所以释经学第一个强调的是原文，我们要了解原文 它到底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好在什么呢？好在现在有这个Strong 编码，就是说即便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它的编码不会变。那我们通过这个 Strong 编码呢还有那个字形的那个字形码，我们可以不但知道它的意义，而且知道它当时的它的时态、语态、人称就是单复数这样的一些信息，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是从原文的角度那释经学第二个强调的，就是昨天讲的第二个强调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要特别强调上下文特别强调上下文。那一个词你把它单独的隔开，你不能准确理解它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个环境当中同样一个词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有很大的意思上的差别，意思上的不同所以呢一定要强调上下文。那这个上下文呢又包含就是临近的上下文。你比如说我们读一段经文，它有同一章的上下文，有前后章的上下文，有整本书的上下文，那最后放大到整个圣经的上下文，因为整个圣经它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那甚至呢说我们可以把它扩展到圣经之外，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文化环境当时的地理环境帮助我们去理解作者当时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到底准确的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所以这是昨天讲的释经学就是大家记住两点，一个要从原文出发一个要从这个上下文来出发，去准确的理解就是原来作者对原来的听众他的意思。然后呢总结出来当时就是原来这个作者对原来的听众所要讲的真理，那然后才能够把它升华成跨文化的、跨时间的今天我们可以使用的，就是说不受时空限制的这样一个圣经真理，然后把它应用到今天我们的身上那而且最重要的是应用。如果你读了圣经，你也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你却不愿意应用到你的身上，那我们只能变成一个大脑袋的一个学者那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有益处的就是说我读懂一点点，我就把这一点点应用到我的生命上就像今天早上王牧师讲的，就是说要学习，要致死老我，认识到一点老我，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一点以至于说我们的生命可以能够去reflect 那个我们的主的生命。好，第一个呢，我们要归纳法查经只是查经的，但是呢不管任何的查经我们都是要带着渴慕主话语的这样一个心态去查圣经这个心态很重要我们如果是带着一个批判的心态，你知道现在我听说很多神学院自由派的神学院，很多教授其实是不信主的他是要研究圣经的目的是要来找圣经的这个错误，或者总结出他的一些体系，而不是说我要去从圣经当中去认识神去得到从神来的食物和喂养，属灵的食物和喂养。所以那就整个就不是圣经圣经写就是当时的作者写圣经的目的不是那样子。所以我们读圣经的心态很重要，这里就谈到我们说我们要把神的话当成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诗篇119篇。还有呢生命记里当就是要把圣经当作我们的食物，当作我们的玛拿，因为我们活着不是单靠世上的食物，而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所以带着这样的渴慕的心去读的话，跟你带着批判的心态，你要找刺儿找毛病那样的心态去读的话会很不一样会很不一样。 所以那我们去读神的话目的是要认识神，这是我们信仰的内涵然后呢认识神之后要遵从神你不能光知道了不去做那是对我们没什么用处。那遵从神不但我们自己有这个信仰的实践，那还要去传扬神，就是把信仰我们读到的神的话把它传承下去让还没有得救的，还没有得着这个福分的，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去得着这样的福分然后呢最后最高一层的就是我们要亲近神。圣经是让我们跟神拉近关系，因为他圣经其实是神给我们人写的一本爱情的书情书就是让我们去亲近他你知道整个圣经到最后到启示录，你看就是羔羊的婚宴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所有神的儿女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然后去见新郎耶稣基督这是一台戏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场景，一个结果。所以呢，让我们通过读圣经，不是去让脑袋变得越来越大，而是让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跟神亲近让我们能够通过神的话去认识他，去遵守遵从他，去宣扬他，去亲近他。好，这是我们任何查经，不单是这个归纳法查经，其他所有查经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那不同的圣经有不同的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读法。那归纳法查经呢，我们重点介绍的其实是前两种，叙事文还有论述文后面几种呢就是稍微会不一样会不一样一些，比如说诗歌啊，比喻啊，特别是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像但以理书啊，像启示录啊，其实读起来还是即便是对已经很成熟的基督徒还是要很小心要稍微要谨慎一些。但是呢叙事文和论述文其实相对就比较容易去了解，去认识。那叙事文呢就包括那些摩西五经啊，历史书先知书里面的一部分呢，还有福音书使徒行传这些都叙事文。那论述文呢其实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保罗那些书信他就是道理讲得很清楚，然后也很能够应用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新约的书信还有其他书卷中的一些讲论这些论述文。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把这两个部分给就是看一下叙事文和论述文。归纳法查经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就是四个词，观察、解释、归纳、应用。所有这前面三个部分其实是为后面这一部分服务的我一直强调，从昨天开始一直强调，就是我们查圣经读圣经目标就是要应用到我们身上如果不能够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你查经就等于白查了。那而且我说的应用是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不是应用到别人身上你不能越查经越变成法利赛人那是神所不喜悦的。你读了经之后，你知道一些真理，用你这些真理去要求别人，不要求你自己到处去论断人那是很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归纳法查经就是要得出真理，然后应用到我们身上。那得出真理的步骤呢，第一个要观察，就是其实就是观察都包含就是我们就是昨天讲的，你要观察它的本身的文字就是这段要查的经文，你要观察它前后的上下文，甚至你要观察它整个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那就是把这些背景给观察清楚，然后你才能进入到第二步解释那从这些文字你能够看出它在讲什么东西，然后第二步从它讲的这些东西你要归纳出来这个他要讲的真理是什么。当然我们从昨天释经法来看呢，我们看这个归纳有其实也是有三步的第一步呢就是归纳出来 这个原作者对原听众他在讲什么啊，这是原始的真理。然后呢再升华，再看就是说比较一下，就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情况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情况有什么差别。然后呢就把这个真理从原来的真理应用到，能够适用到，适用在原来的这个环境下的这个真理，升华到一个跨时间跨文化的一个真理，然后把它能够应用到我们身上的真理啊，这个是就是归纳的就是三个步骤，找出原来圣经要讲的真理，就原来的作者对原来听众所要讲的真理，然后升华出来它跨越时空的这样一个真理，然后把这个跨越时空的真理再应用到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好，这是归纳法查经的这个四个步骤。那第一个呢就是观察了，观察一刻先看它的主题，然后就是要多读几遍经文，包括它的上下文，然后再就是总结一下，用一句话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然后呢大意，那你就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大概用自己的语言能够把这段圣经在讲什么，你大概的能够说出来个一二三然后再仔细读的，再仔细观察，再仔细读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段经文呢给它划分成段落，然后观察经文的脉络，然后把重点分段呈现出来，然后你就抓住这段经文的一个大纲就是大概中心思想在讲什么所以这是观察。那观察呢，它我刚才说了有叙事文，有这个论述文就是我们在国内说的记叙文和议论文那在这个叙事文这个方面呢，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它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过程一般的话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过程，那我们就根据这个什么呢，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就是它的主题，然后故事的经过梗概，那是它的大意，然后呢就是根据故事的场景经过结果来分成，一般的话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场景这个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经过这个事件的过程经历哪些过程，然后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然后那最重要的说就是要找出这些重要的细节，然后事件的关键点时间呢地点呢人物事件呢然后为什么会这样，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等等等等好，那对于论述文的观察呢有些不一样论述文的观察呢它一般会有一个重心的这个辩论点论述点，你要抓住他那个论述的重点和思路，然后根据论点的转换来分成段他会他论述的重点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就是环节，你用这些环节来分成段。那对于论述文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特别读保罗的书信，你要找那些重复的词其实包括叙事文也是一样，你要找那些重复多的词，然后呢要找那些主要的动词，然后呢连接词，特别对于论述文来讲连接词就是那些 and or therefore 这些就是表明它是跟上下文是并列的或者对比的或者因果的关系这些连接词对议论文来讲是很重要。好，这是观察。那解释呢就是说有几种词需要解释的或者说词语是需要解释的。第一个呢就是定义性的词，定义性的问题，就是这个词到底是在这个经文当中到底什么意思昨天晚上呢我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就让大家去看一看在圣经当中特别是新约当中那个罪还有这个义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是属于这种定义性的问题，你如果定义都搞不懂的话他要表达的思想你更就是说他在上下文当中表达的思想你更搞不懂，所以要先查查这个就我们的圣经软件就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去就是查找它的定义性的这些词，比如说词的意思什么的， 你可以查找原文，你可以查那个 strong 编码，然后就比较可以对比几个不同的这个版本翻译本，你就可以大概的比较清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关联性的问题这个前面一句话跟后面一句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呢？这段经文跟上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这段经文跟下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问自己问这些问题，并回答这些问题来帮助自己能够去理解。然后一些推理性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如果读这个新约耶稣回答人的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发现耶稣答非所问门徒问他一些问题，他答的根本跟门徒问的根本不相关的问题或者你像尼哥底母尼哥底母问耶稣的问题，他根本他就或者说那个井旁的妇人问耶稣的问题，他根本回答的时候跟那个都不搭边的。那我们就可以问这样推理性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回答的跟那些人问的在人的逻辑看来是不搭界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耶稣他到底看出来人哪些需要他才做那样的回答呢？这些是一个推理性的问题。然后含义性的问题就是说，他既然这样说，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这个我们就是有一些推论 implication 这些事情。好，这是解释。那归纳呢，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观察的好，你如果解释的好，这个归纳就很清楚很方便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里要归纳的就是说关于神的教导，父子圣灵，那关于人的教导，这段告诉我们关于神的哪些事情，关于人的哪些事情，那还有呢关于教会，还有关于服侍神和事工哪些事情这就归纳。然后我刚才也说了，归纳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成三步一步是归纳，就是说当时的作者对当时的听众他要教导的真理，然后呢再升华到说这些真理剔除掉那些文化的因素，剔除掉那个时间的因素，有哪些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们可以学到的，然后把这些真理呢最后可以应用到就是应用应用就是说应用到我们身上，那对神我们有什么样的新的认识，通过这段经文，那对自己有哪些回应我要哪些东西需要调整的，哪些东西需要改变的，哪些东西需要钉十字架的，哪些东西需要继续发扬的然后呢对别人对教会仍如何的按照真理与人交往。好好，那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理论部分今天呢已经结束了，那一会儿我们会进入实战进入实战之前呢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在这个理论部分。大家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大家都在等着怎么样把这些理论应用到实战当中？ 对。那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呢主要用两段或者三段经文来看一下，那就是。第一段呢是在约翰福音的转切到那个The Word 软件一段呢是在约翰福音的二章一到十一节，这是叙事文的另外一段呢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十四节我其实还有另外一段圣经文也觉得也挺好的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上午来做，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推到下午去做。好，那我们就转切到这个 The Word 软件。我们先找到，你看，就是你要现在我在这个以弗所书这儿，那我想要跳转到就是约翰福音二章那你可以直接按 F4， 然后其实它会跳到这儿来F4 的话就到这个经节选择这边当然你也可以点左侧这些经文目录但是呢你如果想走得快的话你比如说你打个降你可以用简写你可以直接用英文简写 JN 那是降二章或者如果是二章一节的话你直接打个二它就直接就跳到约翰福音二章去了所以这个就跳得很快就是节省很多时间就我用软件就很喜欢用这个快捷键比那个鼠标要跑得快那你就直接按个JN2 然后他就跳到约翰福音二章了当然你也可以跳到某一章的某一节你比如说我要跳到约翰福音的15章第五节那你就打个 JN 空格15空格要不要都行15然后点5也可以冒号5也可以你一回车然后他就跳到约翰福音的15章5节所以就是这些快捷键能帮助我们节省一些时间当然你看这上面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上面这个经文列表这是章这个 chapter 你比如我刚才要回到刚才的约翰福音二章那我就点一下二它又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二章那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呢就是第一节到第11节来看一下那我们每个人都要参与我们要用四个步骤第一个来就是观察观察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呢能够总结出来一个主题就是这个经文在讲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大概给它分一下段这个讲一下大意分一下段但这个故事其实蛮短然后应该是比较容易的然后呢有分段之后呢我们就去解释就是当然我们可以问一些定义性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就是问一下当时迦拿的婚宴或者说先问迦拿在哪里加利利在哪里这些地点然后就是当时的酒就是宴或者娶亲的宴席到底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我们可以查一些比如说祈祷本的这个这些背景解释背景解释看一下当时的文化习俗等等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比如说解释的就是说这个六个石缸这些石缸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大小大概多大然后还有呢就是管筵席的他怎么知道是就是说他对这个酒的评价等等的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段经文的观察来初步的对这段经文有个印象那好那我们大概扫描几遍这段经文这段经文1到11节它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从这个观察这边呢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这段就是你也可以看这个整个这个软件上标的标题或者你的圣经里面标的标题这个是有的标的是迦拿的婚礼有的大概标的是变水为酒那你其实可以借鉴这个作为你认识这段经文的一个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我们就看见说这段在讲什么呢在讲耶稣在婚宴上把水变成酒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很容易看到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是他大意是什么呢大意呢就是说耶稣和他母亲去参加婚宴然后在婚宴的过程当中呢酒用完了没有酒了那耶稣呢耶稣的妈妈呢就告诉耶稣说没有酒了 那当然耶稣还说一些其他话，但是耶稣最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吩咐那个有人问这个 app 的名字是什么，就是说这个 app 的名字叫 The Word， 可能他昨天没有来，那你如果扫描那个一开始的那个，我再回去那个，你如果扫描这个一开始的二维码的时候，那个有个群，那个群里面，严玲一会儿可以再贴一下那个下载的那个链接，让他们可以知道这是从哪来的。 对，如果弟兄姐妹是刚刚进来，没有参加前面几次的话，您可以扫描这个微信群进来，然后我会把那个就是我们所用到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圣经的软件那重新的链接再发一下。 对，这是 The Word， 这个是在 Windows PC 上用的，你如果没有 PC 的话，你也可以在手机上，我们在那个链接上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在手机上用那个主内圣经，有在那个安卓手机上，它叫Bible Alone， 或者叫 Bible Pro， 反正名字无所谓的，内容都是一样，那我们就是来用这个软件来帮助我们来查经。好，那故事梗概呢，就是说他耶稣让仆人去把就是洁净用的或者叫洗手用的那个水缸给他灌满，然后把那个水舀出来给管筵席的，然后管筵席的尝了之后说那是最好的酒。那十一节是一个总结，十一节很重要，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所以我们如果分段的话，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的场景，就是一节二节三节，这是一个场景，场景。然后呢从第四节开始呢，我们看见他从第四节到第十节，是他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场景是说酒用光了，没有酒了。那我们如果看那些解经书的这个背景的话，即便不用看，我们也能想象到中国的风俗很类似，就是说如果你办婚礼的时候你的酒没了，那是一件很扫兴的事情，然后主人就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情，那他们的需要没有酒了。那耶稣的母亲她其实也不知道耶稣能做什么，但是呢他知道他可以跟耶稣求，那他就问就是他就跟耶稣把这个要求说出来，说没有酒了。那耶稣呢就一开始耶稣就很不客气啊，耶稣就说妇人啊，这原文叫妇人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很清楚他自己能做什么但是呢他还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天父的旨意还就是他就是说去出去事工还有服事的那个，或者说去耶路撒冷受死这样的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到。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点，但是可以看见说，但是耶稣还是去做了，就是耶稣真的是也是一方面他顺服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他也体贴人的软弱体贴人的软弱，因为现在正在这个时候酒没了他体贴人的软弱，那他就吩咐仆人去把这个水把这个缸灌满那我们刚才也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缸到底是什么样的缸，这其实是洁净用的缸，摆在那个门口就是有客人来了，或者是即便主人回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柏油马路就是可能回来之后身上都很脏，特别是脚会很脏，就拿这个水呢来洗洗手洗洗脚，然后再进家里边就比较干净但是呢就这样的器皿，就这样的石缸，这样的器皿，耶稣吩咐仆人把水灌进去，然后这个水就变成了酒，而且管筵席的说这是最好的酒那 所以我们从这些一系列的观察，一系列的就是解释，我们可以就是一边问自己，一边就是找答案，能够大概知道就是说这段到底在讲什么呢？耶稣在人的需要上，他体贴人的软弱，他体贴人的需要，而且呢他体贴人的这个人的贫乏。你看人都是有贫乏的，人正在办筵席的时候酒没了，这是很贫乏很急迫的一个需要，很没有面子的时候一个需要，但是呢耶稣他体贴人的需要，他供应人的需要，而且耶稣有能力把水变成酒，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变的，但是他有这样的能力，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把水变成酒。那通过这些就是问问题解答问题，你就可以解释出来，就是说这段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它隐含着什么样的一些属灵的真理，特别对当时的人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时的时候虽然人有各种各样的缺乏，各种各样的需要，特别是酒没的时候，但耶稣只要人求耶稣耶稣可以把这个贫乏变成一个丰富把水变成酒，把缺乏变成一个丰富，把贫乏变成一个丰富酒没了，耶稣可以变成酒，耶稣可以把水变成酒那如果我们做一些就是说推论性的，就是说这里说就是推理性的一些问题那耶稣把水变成酒它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可以推论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好像水一样，但是耶稣呢他可以把它变成有滋有味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有内涵的生命这是我们可以推测推论的推论的。然后你有这些推论之后呢，你就可以做一个归纳。那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对耶稣对神有什么样的了解，你对人有什么样的了解，你对人的服事有什么样的了解，或者人的事工有什么了解。首先呢我们看我们对神有什么样的了解基于刚才的那些推论，那我们发现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是从无变成有的神，他是把贫乏变成丰富的神当然具体到当时的情况，他是把水变成酒但是从这个升华到超时间超空间的一个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耶稣是把贫乏变成丰富的那样一位神。那对人呢，我们发现我们学到哪些可以归纳出哪些真理呢？我们看见当时的人他们的酒用尽了，就是人有缺乏的时候，人不能够自己就是成为自己的满足人不能成为自己的满足，人需要就是人是常常会有缺乏那但是呢，当耶稣的母亲在第三节，耶稣的母亲去跟他求的时候，那我们发现呢，耶稣真的是虽然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虽然他还处于不方便的时间但是他愿意为着人的需要，他来行出他的神迹来满足人的需要。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当时的情况是耶稣把水变成酒，那今天呢就是说就不是当时的情况是说耶稣的母亲求他耶稣就把水变成酒。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推论说，如果我们去求神的话我们就像耶稣的母亲一样，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神会就是为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我们发现耶稣变成酒是最好的酒。那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就是交给神的时候，把我们的需要交给神的时候，他会把我们这个贫乏的生命变成一个很丰盛的生命。那关键的就我们就要学习耶稣的母亲，就是要来到耶稣面前来跟他求， 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所以这是就是关于人的，关于的服侍呢，我想就是也是一样，耶稣的母亲他不是看见自己的需要，他是看见别人的需要，他在这里求的其实是为别人求的那我们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也可以说归纳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也可以说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观察到别人的需要，有没有把别人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也许我们自己帮不了他什么忙，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些需要带到主的面前去为他代求为他祷告，让神在他身上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是一些可以总结出来的一些就是一些属灵的原则，然后最后就是应用那我怎么样把刚才总结出来那些东西应用到我自己身上呢？第一个，我要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叫人得丰盛生命的神他也是垂听我祷告的神，所以我就可以，他既然知道他听我的祷告，我就要多在祷告上花代价花时间所以这是我可以应用到我们身上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要看到人的需要我要去为人祷告，去为人的需要祷告，为灵魂祷告花更多的时间，因为神喜悦这样的祷告，神也听这样的祷告当然你可以想出其他的可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但是关键就是说这个应用一定是要先行在我们自己身上除掉我们一切的不信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从这段经文我可以看到说耶稣实实在在他是能行神迹的神，那关键是说我有没有花时间来祷告来求他，或者说从根本上来讲我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相信他，如果根本都没有信心去相信他能够把水变成酒的话，那根本谈不到第二步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还不到的时候，我们先求神说，神啊，求你给我这样的信心让我能够去让我能够去知道耶稣的恩典和能力，然后给我力量去能够去祷告去跟神求所以这些都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属灵长进的一个促进吧好，这是因为这个时间很紧，所以我就匆匆的过去，然后大家在我会之后呢，我会把 PowerPoint 也放到这个群里，然后大家就是照着这个步骤呢再走一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到时候再就是来就从通过群里问或者是个别的问都可以就是再做详细的解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不可能在就是在这段经文上花太多的时间，但是基本的步骤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看第二段，这段是记叙文就是叙事文。那我们看第二段呢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里有个标题是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那我觉得特别是对这个议论文正论文或者论述文很重要的是说它的上下文。昨天我们看了那个就是妇女蒙头的问题是在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呢，我们当时说了这个上下文还有这个背景很重要，那保罗写哥林多前书针对的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他们的分裂还有敬拜没有秩序的问题，所以你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很多具体的经文你跟这个主题联系起来就比较容易懂保罗想要讲什么他都是跟这个分裂还有没有秩序是有关系的怎么样去避免它避免分裂，避免没有秩序，怎么样能够合一，怎么样能够有秩序的敬拜这是他要讲。那以弗所书呢也是保罗写的，那我们要就是要来用这个归纳法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是先要了解它的，这也包含在观察的这个范畴之内， 就是我们要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先对整个以弗所书有一个观察。那保罗写以弗所书，他在讲什么呢？啊，你如果事先有准备的话，你会看见说，保罗写以弗所书啊，那以弗所跟那个哥罗西这两本书啊，其实都在讲基督与教会啊，基督与教会。那以弗所书呢，重点就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一切的丰盛都在教会里面啊，这是保罗要讲的。教会就是基督一切的丰盛，或者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就像这里第十节说，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这是保罗写以弗所书啊，他的目标，或者他的中心思想。那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说到底啊，基督怎么样爱他的身体，或者说神怎么样爱教会，神都在教会里放下了哪些东西啊，哪些祝福啊，让我们去看一看。那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当然我们也说，就是保罗写以弗所书，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成在教会里面认识到教会的重要性，或者教会的这个在神眼中的重要性，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在神的眼中是很重要，而且神一切的祝福是通过教会来临到基督徒的。所以让我们能够真的去认识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身份啊，真的是很荣耀的一个身份，很尊贵的一个身份。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之后，你再在教会去服侍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态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教会里看见说弟兄姊妹说啊，我得不到喂养，我觉得这个教会不好啊，我这个教会很有问题。没错，教会是有很多问题，但是神一切的丰盛都通过耶稣基督临到教会。所以你要得祝福的话，你要持守在教会，那神的祝福就是通过教会来临到我们的。所以你不要看教会的这些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你要看神的祝福在教会里。那你再去教会的时候，你就不会在乎说啊，这个人不好，那个牧师讲的也不行，这个弟兄服侍的也不好啊，我要换一个教会啊。有的人说你想换一个，你想找一个 perfect 的教会，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当你的话，这个教会就不完美了。所以呢啊，因为我们都是人，而且我们都是罪人啊，那罪人在跟罪人在一起啊，问题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要往上看，看见神借着教会给我们的祝福。那好，那这第一段呢，我们看的这个三到十四节啊，这个正是啊，一开始就是啊，保罗就指出啊，就说在基督里，神赐给教会的或者我们基督徒的各样的福气。嗯，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这个背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呢给读上一两遍，默读一两遍，然后看看这些观察，作为开始观察。你观察的话就是啊，这段经文啊，他在讲什么样的主题？当然你也可以参考这个标题啊，标题就是说在基督里的福气，你也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主题。然后大意呢，他这段在讲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样给他分段。然后在观察的时候，就是看看哪些词啊，像这个议论文的话，连接词很重要啊。你比如说我们看见啊，这个就如啊，这个其实算一个连接词，我们把它给标，就是 highlight 一下。然后我们看看哪些词出现的比较多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看见啊，恩典得到称赞啊，恩典得到称赞，我们把它标一下。 然后这里是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得着称赞。然后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又有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这是一直在出现的词。然后我们看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啊，你看提到谁呢？提到父神，对不对？提到父神。提到基督，然后提到属灵的福气，就是属灵啊，提到灵，然后再往后看的时候啊，那他就是从第四节开始，他就有从神来的啊，从神来的这个祝福。然后从，从子就是耶稣基督来的祝福，还有从圣灵来的祝福。所以这样画来画去呢，它这个框架基本就慢慢就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句啊，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是一个总纲啊，这是一个就是就像标题一样，这是一个主题。然后从第四节这个就如啊这个词呢很重要，它就是来说来进一步展开阐述啊这样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他在阐述这个展开各样属灵福气的时候，因为刚才他就提到说啊，从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他我想在展开的时候，他也从这三方面来慢慢来展开，然后先从父神这边展开。神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拣选了我们啊，拣选了我们。所以神啊，父神拣选了我们，然后啊，当然他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啊，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然后这个恩典是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在爱子里得到什么祝福呢？首先呢，我们在这爱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得蒙救赎是通过爱子，通过耶稣基督来实现的啊，通过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实现。然后啊，我们再看啊，这是从你看圣父呢拣选我们啊，天父拣选我们，让我们得儿子，让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呢，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然后过犯得以赦免啊啊，被救赎被赦免。然后啊，我们再看啊，那在圣灵里面呢，圣灵里面啊，就然后就说在爱子里得蒙救赎啊，为了什么原因呢？也是为了叫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啊，也是为了让我们得着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就是说圣灵给我们什么呢？圣灵给我们啊，得基业的凭据，一个 deposit 啊，得基业的凭据。什么是得基业的凭据呢？这个就好像说是啊，我们啊买房子啊，你先 你看中了这个房子，你先要交一个 deposit 啊，这个凭据就是那个 deposit 啊，那个 earnest money 啊，就说明别人不能买这个房子了，这房子是你的了啊，但是全款还没有付。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是真的是啊已经得救了，但是整个身体得赎呢啊，是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你看，这慢慢慢慢，你根据你画的这些圈的这些 highlight 这些东西，你大概能看出来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神赐给我们，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这是主题。然后从他从三，你如果分段的话，分成三个段了。对，一个就是从父神来讲，父神给我们什么呢？父神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拣选我们啊。父神做了，或者说父神做了什么？父神做了拣选的工作，预定的工作。然后耶稣做了什么呢？耶稣做了救赎的工作。他借着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蒙救赎，然后罪过得以赦免。然后那圣灵做了什么呢？圣灵现在住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一个 deposit。让我们虽然还没有，现在还没有亲眼看见耶稣，但是凭着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已经得救的。这些都是一个对属灵福气的一个阐述。所以那分成这三个段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那我们到底在基督里得了哪些属灵的福气呢？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被神拣选，被父拣选，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神就拣选我们，第二个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什么是得蒙救赎呢？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不合格的，那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神看我们是合格的，把我们捞回来了，英文就是赎罪记叫 atonement 就是替代、遮盖。耶稣把我们的罪给遮盖了，让我们可以得赦免，回到神的家里面啊，这是耶稣做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属灵的福气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人不要不要小看，就是说我们这个受洗信主有的时候我们看觉得。受洗之后，感觉跟没有受洗之前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你在不知不觉中，其实你得了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你里面已经有圣灵了，我们所谓的那个新生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那个新生命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工作，就像今天上午王牧师讲的。那个圣灵那个他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恩赐呢，是就像一个那灵恩那个赐呢，叫 dunamai，就是像 dynamite 一样，就像炸药一样，它是很有爆炸力的。这个属灵的基业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本来不可能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可以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神做这些为着什么原因呢？为着什么目标呢？那这些刚才用黄色 highlight 这些句子呢，让我们看见，所有父做的，所有子做的，所有圣灵做的，都是叫父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个以弗所书整个的主题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神借着基督爱教会，把所有的恩典祝福都放在教会里面，目的是将来有一天，教会成为一个洁净的心腹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能够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这个我就是新郎耶稣基督，让整个。人都看见，就是说神的荣耀，然后从内心的发出一个感恩和称赞，把那个赞美，把那个称赞去归给神，这是神整个这一台戏的一个剧本，一个设计，就是让人透过耶稣基督，透过教会去认识神， 啊，透过认识神去爱神，透过爱神去称赞神。所以我刚才也说了，就是第十节是神祝福教会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这里很重要的是同归于一哈，不是同归于尽的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看见不顺眼的人，只想同归于尽的，那不要这样啊，我们要同归于一啊，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教会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我死你活的地方。什么叫我死你活呢？我既然认识到神那么爱我，那我的老我一定要致死，让基督的新我可以长大在我里面，以至于说我在教会里跟弟兄姊妹在相处的时候，能够有一个身体的概念，能够有一个全局的概念，就是说耶稣这么爱这个教会，他舍了自己的身体为这个教会，那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 交往的时候，岂不更应该用耶稣基督的爱来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吗？所以你看到这一点之后啊，你就知道，哇，感谢主，从这一段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属灵的真理呢？就是说神真的是那么爱教会，从父从子从圣灵啊，都做了他们自己的工作在教会当中，目的就是让教会合而为一啊，去称赞神。好，那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不但在保罗那个时候是适用的，而且这是可以跨时间空间，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的。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依然是要就是来领受神的恩典，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来让基督的荣耀，让父的荣耀得着称赞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那既然知道这一点，那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我不要看重教会的那些问题，当然有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但是我不要因为教会不完美就嫌弃这个教会，因为神的心意，神真的是爱这个教会，神看这个教会又善又美啊，虽然是有问题的，但是呢是神所爱的，而且神的祝福是通过教会来临到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那我们就是要爱教会，神爱教会，基督爱教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更应该爱教会，然后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合而为一，或者要同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千万记得不要同归于尽，要同归于一啊。好，那今天呢，我觉得时间也到了啊。那其实这后面这两个例子讲的真的是很仓促的，本来这每个例子都要讲，就讲就是半天的那种啊，就是实际操练，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只能是草草的去过一遍啊。那这个营会之后呢，啊，大家对归纳法查经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其实有一本啊，就是原来是钟赤军传道在我们这儿教这个归纳法查经的时候给了一个资料，我可以把那个资料啊寄给大家。嗯，好啊，那时间也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的心意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感谢主，借着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神在教会放下真的是各样的祝福，为的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把荣耀称赞都归给你。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啊，就是轻看或者说放下啊自己啊，放下自己的这些，或者说舍弃自己老旧的生命啊，能够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啊，以至于说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们一同的啊建造我们的教会，将来归耶稣，成为一个啊圣洁的一个心腹。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求主祝福啊我们众弟兄姊妹啊，能够让我们真的是啊通过这样的归纳法查经，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去理解属你的话语， 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上啊能够晋升，也能够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感谢赞美主，还是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嗯。